不喜欢这个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每天到这天我会限号。 哦，限号啊。 哦， 哎，但是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 哦， 就是在未来呢，可能会拥有汽车变成共享汽车。 嗯， 那也就十年后，大家就不会像今天一样热衷于开车或者是买车了。 是吗？ 但是那也要等到十年后。 你这么开，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这么开心，我限号，你这么开心？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偷偷笑一会儿啊。 那正好，就是因为早上来的时候是不会限号的嘛， 嗯， 但是回去的时候是会限号的。既然你这么开心，哦，今天啊， 嗯， 我就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帮我。 怎么限号？我还怎么帮你啊？ 你帮我把车推回去。 拜拜，拜拜。 好了，拜拜。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早上不管大家是否限号哈，采用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我们都要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对， 来自林俊杰，江南。 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神奇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时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追寻最纯净的民谣，感受最时尚的旋律。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MyFM。 心被一扫而空。 要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 自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哎呦，今天好冷的。 是吗？有多冷啊？ 前两天不是说8度，对不对？ 对。 我昨天说，哎呦，天冷了，6度了。 你 再看今天，3度了。 确实，我今天早上起来，明显的感觉到外面是冷了不少哈。 那看来你还是不够困。 哦、 就 是 我已经，已经困到就是，能够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告诉自己要好好走啊，千万别躺地下啊，所以没有感觉到，但是就是还是会感觉到那种深深的凉意，就开车的时候啊，会有这种感觉。 哎，没错哈，那我来说一下明天的天气吧，明天的天气我也不想说了，虽然是晴天啊，但是-4摄氏度到4摄氏度，然后是西南风微风，但是晴天就没有雾霾了哈。 哦吼， 哎对，今天是12月12号，哎你刚刚想说什么？ 今天12月13号了， 12月13号啊，这 是 昨天 买东西买多 了 是吗？ 还没有过去那个感觉。 看来是花了大手笔了 啊！不，那不叫手笔，那叫血，流的都是血，啊！我都说不好了。 这个月工资要报销了吧？ 这个月呢？那下个月透支了。 好啊，说到这个月、下个月，为什么我们能够就是如此狠心的花钱呢？因为到年底了，年底呢、可能快要分红了。 哦，年底就不一样了，对吧？ 对。 哎，而且说到年底，哎。 我就想到一些，比如说各大卫视啊，都已经开始了跨年晚会了，跨年晚会的一个选举 哦。 对，比如说我说一下湖南卫视这次选了哪些明星。 好， 每年这时候呢都会备受关注，比如说有陈伟霆啊、杨洋啊、李易峰、杨幂，还有黄子韬、TFBOYS。TFBOYS 肯定是必上的哈，还有还有鹿晗、跑男团，还有 AB，还有周杰伦等等哈。 跑男团会在湖南吗？今年？ 对，今年会跑到湖南那边。 哇， 可能和他们会有合作吧。 我觉得湖南是跑男，那浙江应该， 那你看一下浙江卫视喽， 就得请到我们芊芊了，是不是？ 嗯， 是不是？薛之谦之外呢，应该还有吴亦凡啊、杨洋这种，就是现在一线。我昨天就是看着吴亦凡的那个什么什么 剃光头是吗？ 乔木那个仰望什么什么。 我俩看的不一样，因为吴亦凡现在已经开始接拍星爷的一个西游降魔，然后他昨天才刚刚把那剃光头了。 哇，剃光头得帅成什么样子？ 对对，还是很帅的。其实他不在意啊，星爷 一大早就开始犯花痴，真的够了。 星爷就问了一句话说，我这个新片呢需要剃光头可以吗？他就来了一句话，没问题。 就是怎样的造型，就是你知道的，人家脸摆在那里，怎样的造型都会觉得 OK 啊。 OK， 真的是就是只是换一种方式帅而已。 以前就说了一句话嘛，说如何检验一个帅哥是否很帅，那就要去通过比如说给他剃平头或者剃光头，他可以去检验。 那你去吧。 这个毕竟不一样， 要不然你就剃剃，要不然你就说自己不帅， 大家就不一样嘛。好，我去剃啊。拼了。 好啦，今天早上呢我们说了一下湖南卫视、浙江卫视，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卫视台在今年的春晚呢都会邀请到大陆的明星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在音乐快速路来演唱的这首这个乐队呢， 也是个大明星啊。 刚才他们有其实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片花当中了。 对，没错啊。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刀两段， 嗯， 来自梁咏琪的短发，这里是玩飞米零零点五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hey, ，我是 Sherry， 嗯， 我就发现刚刚我好像聊了一些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不对，跨年晚会哈、啊 嗯， 不是演唱会啊， 嗯， 你就特别的感兴趣是吗？ 对啊，就是刚才不是有湖南台、浙江台，其实还会有别的卫视、 嗯。那我们继续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嗯、 好，江苏卫视最近这两年也是还。蛮不错的、 嗯对啊、 所以呢这次他们请到的有赵丽颖还有极限男人帮、 哦、 极限男人帮里面 孙红雷张艺兴啊 黄渤啊 黄渤 罗志祥 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喜欢张艺兴啊艺兴 红雷哥师傅 绵羊音啊 对 啊 因为他喜欢林俊杰 哦哦原来是这个梗、啊、 那你呢你也是喜欢张艺兴 啊对我挺喜欢他的 哦吼 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啊九零后啊怎么了 别装嫩了你一个七零后 我的天哪也是啊听众总是听到我的声音之后然后说艾瑞啊你家孩子多大了 嗯其实就对我们的年龄是 一个还对 我们的年龄是一个秘密 嗯嗯 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可能装成熟有的时候又装嫩、 哦、 所以年龄是一个秘密 嗯 神秘点挺好的、 嗯、OK OK 那我们继续 后面呢除了极限男人帮还有马天宇、嗯、你这该死的 温柔, 温柔 哎还有新晋的男神哈 啊张继科、嗯、 对哎，张继科，我就发现他今年就比如说参加过奥运会回来之后、 嗯， 参加了各大卫视的很多综艺节目哈， 没有办法太火了，那怎么办 呢？全部跑，从湖南卫视跑到浙江卫视，再跑到东方卫视，各个电视台卫视全都跑了。 我和你说，就是这种人，他想要亲近也亲近不了， 对 因为粉丝呼声太高了。 对啊， 我要给你生猴子。 哎，我很期待，就傅园慧今年会去哪儿？ 这是真的吗？ 真的。 洪荒之力看今年会在哪个卫视、 哎、对 也就是说今年其实有很多的名人 嗯， 不管是在唱歌啊影视啊还是在体育方面 哎，对每年到这时候都是备受期待哈 就看一看今年谁最红 那我们还是听一下先听一下哈 神经病啊 比较好的 神经病啊 对 对他的口头语就是这个很霸气、 哦、 是不是 那是谁呢 大家都已经猜到了不要再卖关子了、 oh, oh, okay. 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 啊薛之谦 有请薛之谦演员 淡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

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非常怀旧的一首歌曲啊，小虎队《红蜻蜓》。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嗯哼，我是一斌。 哎， 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有一个全国统计平均身高的这件事儿。 哦，是哪个城市最高呢？ 你猜？ 偏北方一点嘛，东北。 东北 的旮旯的。 对，基本上 这个标 应该大家的理解当中就是。北方人会高一点， 对 吧？啊，其实是这样 啊，是这样的。 北方的男生呢，可能会偏高一点， 嗯、 尤其是在山东。然后呢、哦，他现在是全国领跑，也就是他们这儿的身高一般是比较高的。 嗯、 好多人说，为什么说山东人比较高呢？其实他们在大概身高在10年前就已经是全国最高的了。 哦，吃的好还是怎么吃？山东吃馒头吗？ 山东吃煎饼卷大葱。 哦。但他也吃馒头的， 就是他们可能是因为就是平时摄入的这个钙比较多， 哦， 所以长得比较高， 所以跟他们吃有关， 当然和自身的基因也会有关系了哈。 而且山东也是一个，比如说最大的一个体育大省，就比如说傅园慧啊，青岛的， 还有呢？ 还有哪些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山东确实体育这方面挺牛的， 而且我听说就山东出帅哥， 哦， 又出帅哥，长得又高，哎呀， 文武哈，文武之地哈， 特别适合一会儿我们那互动话题，就是如果你还在啊，可 以 考虑一 下 山东， 可以想一下哈， 对呀、 啊，哎，没错哈， 对啊， 那边的生意也不错哦。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 可以跟你介绍一下哦。 用你吗？我这种颜值看不出来吗？难道？ 哦哦，你不是说那山东大汉挺好吗？ 挺好是挺好。 嗯。 可是我颜值，我的颜值摆的。 哦，颜值放这哈。 对，不用介绍。 就摆着就行。 好啦 ，OK。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听歌，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两首歌过后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好了。 是的，有请张靓颖。转眼一生，转身一世。 转眼就是一生，

朋友。 你是我的想要的朋友。 嗯， 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对， 当然对我们两个也很熟悉了。 是啊，哎，其实现在在网上，你说的很熟悉歌，那在网上我经常会看到一些情侣啊秀恩爱啊， 那可不， 基本上天天就吃了把口粮似的。 是，就是你知道的，今儿又有人送我礼物了。 哦， 今儿晒张合照吧。 哎。 呀，今天他来送早点了，怎样？ 哦，就这样， 显得你有早点可以吃哦。我们两个没有早点可以吃，是这意思吗？ 不一样哈，这样感觉。哎，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为什么会有些人呢有对象，而有些人就是单身呢？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句话是有所指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现在我也是发现很多，比如说有的是情侣，有的是单身，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在挑衅。 不，我也这样觉得呀。 就是我，当然大家都会想，为什么自己一直是单身呢？ 对， 但是我没有找到理由啊，我也并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 我一直人生一直在探讨功课这个话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话题吧，然后大家给一些意见啊， 共同找一些 原因，对，找一 些 原因，然后去攻破这一个个原因和问题，你就可以找到对象了。 真的吗？ 嗯。 我们的节目还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吗？ 就这么神奇啊！就 我们的宗旨不是拆散一对是一对吗？ 不，今天我们是合一对是一对。 我们今天 成就他们， 变成好人了是吗？ 对， 哎，也是，坏事做多了，总得变，变成好人云云，是不是？ 哎， 好了，那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为什么你仍然是单身？ 对，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好悲伤啊！ 哦，大家可以来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哈。 嗯，是的，那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郝云演唱会的门票。但是云总大家就别惦记了哈。 哦， 人家有一首歌已经非常明白的告诉大家， 是 就是结了啊。 哦，结了。 对，就是说了这个自己已经结婚了啊。 哦， 看着他的妹子呢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剩下的就不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仍然在持续当中，如果说你想要看一看郝云的话，就赶紧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找到我们留下电话号码， 继续好音乐， 吴若曦想起你。 啦啦啦啦啦啦，落雨大雨，啦啦啦啦啦啦，水浸街，啦啦啦啦啦，担柴上街卖，啦啦啦啦啦啦，出发静了，我们也静了，抹完眼泪，要记得开心的笑。城镇睡了，晚灯暗淡了，我想起你，如何大的痛都会变少。天空有雨水，清风送热，大街知道后味。雨过天晴更是美，多么想有缘终于可一起。朝着前方找到出找到地方，追到出消散荧光，专心惊得太阳升光，春季鲜花会盛放，秋季盐水流荡，今天海岸今天盼望，明晨日清留住时光，孤芳欣赏我红妆，爱会在寒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壮，如明月皎洁又赏，比星宿夜空里发光，我璃般脆弱，请你轻放。静了，我们也静了，抹完眼泪，要记得开心的 天青更是你，多么想有缘终于可引起，朝着前方找到想找到地方，追到像消散荧光，专心经得太阳升空，春季鲜花会盛放，秋季叶水流荡，今天海浪冬天盼望，明晨又清朗，留住时光，孤芳欣赏我红妆，爱会在寒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 FM 100.5 Presenting My FM 娱乐有观点。 Oh yeah！ 最近由李慧珠执导，唐嫣、罗晋、吴建豪等亲情主演的古装传奇巨制《锦绣未央》播出后，掀起了新的收视热潮。 殿下，赶紧放手，要不然你的手会断的。 未央有危险，我不能放手。 你受苦了。 剧中拓跋浚对未央始终不离不弃，在上周播出的大结局当中，未央终于和拓跋浚终成眷属，然而更凑巧的是，在戏外男女主角也公开了恋情。在唐嫣生日的当天，罗晋发微博祝福唐嫣，然而文字是这样的：我的肩膀是你永远的依靠，亲爱的你生日快乐。配图更是煞费苦心的把两人的童年照 PS 在了一起，随后唐嫣甜蜜转发并附言原来是你。恋情公开后，一直支持这对 CP 的粉丝们雀跃不已，纷纷献上诚挚祝福。算起来，唐嫣和罗晋最初相识是在2011年拍摄《乱世佳人》时，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但当时唐嫣的男朋友是邱泽。2013年邱泽疑似劈腿台湾模特李玉芬，随后和唐嫣分手。在此期间，唐嫣和罗晋合作了第二部戏《X 女特工》，彼时都是单身的两个人开始传出绯闻，但罗晋公开澄清。而在合作的第三部作品《克拉恋人》播出后，唐嫣和罗晋的绯闻愈演愈烈，罗晋工作室甚至就此传闻特意发了公开声明进行否认。不过三度合作的两个人早已成为了粉丝心里认定的 CP。终于在这次《锦绣未央》完美收官之时，两人也给了粉丝一个完美的答案，祝福他们吧。 娱乐有观点。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度 is coming。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嗯， 哦，今天我们来探讨的事儿就是为什么你还一直单身呢？原因是什么呀？ 没错， 嗯，有听众说了，哼，不是，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哎呦，那你就 我本来人生是这样想， 哦， 这样规划的。我安安静静读几年书， 嗯， 然后呢，读完书之后我就去发财致富。 哦， 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可 是你会发现，就发财致富之后，你想谈恋爱，那些你爱的人可能这、也和别人谈起了恋爱， 然后就没有了哈， 人家终成眷属了， 就没有然后了哈。 哦，所以了，今天来留言了吗？ 所以也有听众这样说，他说，我想结婚。 嗯， 但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更谈不上优秀了。 嚯， 嗯， 太谦虚了吧？ 我觉得他这，写的不是谦虚，更多的是没有一种自信的感觉。 哦， 对，我希望他还是能够勇敢一点啊，因为女生，哎，你们女生是不是都喜欢那种比较自信的男孩？ 对啊，首先就有勇气追啊，女生怎么会去追你， 是吧？ 除非是真的很喜欢。 因为人无完人嘛，没有谁那么优秀啊，天哪， 你不追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喜欢我们呢？ 哎， 是不是？ 对， 所以一定要努力啊、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没有最优秀，只有更优秀，你要这样比下去的话，是不是？ 那比不完了是吧？ 嗯，每个人都很独特的，像我是不是？ 要有勇气啊。 嗯，是。 嗯， 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会想，也不知道我的另外一半现在正在跟谁谈恋爱呢。 嗯 啊，等我见到他之后，我就先训他一顿。 啊，以前经常会听到男的，然后哥们儿几个一起聊天哈，说哎，不用 着急啊， 我对象还在上幼儿园呢。 对，就是你男生好像都是这样期待的、哦。 对对对，然后女生会怎么期待？嗯， 我们的女生就在想，也不知道我就是未来的老公现在正在和哪个女生谈恋爱， 嗯、 正在跟人家就是很甜蜜，就想想就很生气。 哦，这样好。 对。 那还是男生想的比较开一点。 对啊。 对啊。不是上幼儿园就上小学啊。 哎、我们女生也可以这样想。 现在应该上初中了。 对。你其实也可以换一种想法，嗯、就是。哎呀，不知道我的老公坐在哪一个角落，帅帅的 哦， 就是 换一个心态啊、 对对对， 是这样想比较好。 我和你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了？ 是什 么？就是别想。 对啊， 已经单身了，你说你怎么想都开心不了。 直接去下手吧。 对，就是你，就是遇到爱的人，你就去追， 嗯、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有的没的。 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然后配不上对方。 嗯，我会觉得其实完美不重要 啊， 哦，重要的是遇到那个合适的人，他会觉得你是完美的。 哦，这是很重要的。 对，就像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一样， 嗯， 找一个最爱的、相爱的、深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哦、耶！ 哎，有请林志炫《单身情歌》。 怔怔看他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

这部电影呢是由黄轩还有段奕宏他们主演的、哦、比如说是非凡任务哈、啊、 非凡任务 对非凡任务呢、嗯、其实在去年在黄轩做个人采访的时候呢、嗯、他就说了他说他可能会去一趟美国那边进行一个特种兵的一个训练 哦就是为了这个吗 就是这部电影对这部电影呢在明年也就2017年4月1日会上映的 哦说到黄轩好像他很少活跃在大荧幕当中、 嗯、对 一般都是电视剧是不是前两天和杨幂主演的那个就非常的好 哦 蒙西基那个 啊现在黄轩也 是 非常非常火哈、啊、 对很浪漫然后现在这个电视剧马上就要第二部也要上映 哎那有意思哈 哎 很儒雅的感觉 是然后也很你知道在里边演了一个特别霸道总裁的那种、 哦、 虽然不是总裁但是是杨幂的顶头上司 嗯我觉得他和杨幂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啊 嗯 是吧伪装者是他们俩拍的吗 伪装者 不是不是怎么提到伪装者了是那个、 哎、行行 那个什么法官 是刚才的互动话题伤到你的心是吗 是什么法官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哦、 我刚才说的就 是 这个 是法官哈、哎、我不想说了 重新我们重新艾瑞脑子呢是不是在路上了 啊、我们应该是返回倒回去再说一遍 好啊那、 okay. 其实提到黄轩 嗯 我们为什么会火就是因为太火了 太火了 就是别人演的好的你也会安在黄轩身上 是会比如说会把那个很火的一些电视剧啊都会安在他身上 你别把那个 琅琊榜 对我刚想说琅琊榜你要是把这个给混了、我 这个应该不会 混的我觉得胡歌的粉儿一定不会饶过你 因为这个也捧红了王凯嘛 啊、嗯、对 这个说对了 终于说对了把自己拉回来 啊、嗯、 证明了自己的智商你可以的、 嗯、还在哈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先来收听两首歌然后后面呢我们继续来讨论的就是刚才让我们有一点小心痛的话题 啊为什么还是单身啊 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尤其是找到一个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灵魂伴侣、嗯、有请田馥甄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淮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 只求能跟你相称

Music is coming。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今天要说的是你为什么会单身？刚刚有位听众呢就发来一句很经典的话哈，我想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外貌决定有没有可能在一起，性格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物质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呢能不能长久在一起。”哇， 哎呦， 这句话很经典啊。 这得是受了多少伤才能总结出来这句话呀？ 都是血与泪的一个痛，一个经验总结哈、啊。 是，于是呢，我们就会发现，好像，有一句话说得好， 哎， 这个和另外一半相处，如能不能成，要看天时地利人和，是不是？ 对。 也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没有找到另外一半呢，是因为你天时不宜，地利不适，人和不佳。 哎呀，我天哪，这太惨了，这三个都沾不上边儿呗。 对啊，就是哪一个都够不着， 都够不着哈，挺惨的这个。 这个挺心痛的，但是 单身就很心痛是吗？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你特别想摆脱单身的时候，就是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人。那好心痛啊！ 就是天时不合， 天时不宜。 天时不宜 啊，地利不适 哦， 人和不佳， 这有点像算卦似的。 对，我卜一卦啊，这三个、你基本上都够不上， 哎、 就是 不宜、不适、不佳。 对，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说这些。其实呢，就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至少你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 谁也不知道这对的时间到底是什么， 等你遇到就知道了。 哦，也是哈，其实遇到了什么时间都对的。真是这句话 深有感触啊。 有这种 感觉，你来讲讲呗。 还真没有。 好了，今天我们来征集大家的留言哈。 好， 稍后呢，我们来继续互动，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当然也可以搜寻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是一时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哎，我是艾瑞 ，ARY。 是的，找到我们过后呢，留言留下电话号码，我们就会为你送上由 vivo 智能手机为你送上的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好运在等着你哦，不怕单身喽。 哦， 还有云哥呢。 看了云哥之后就告别单身啊。 更悲伤，好在云哥唱的不是情歌。在很多孤单的夜晚，可能我们会心里想起那首很经典的歌，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 啊 奥 特莱 斯。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284909090。 smart 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非常应时应景的一首歌曲哈，来自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 嗯，好多人都说自己为什么单身呢？因为长得不好看， 还有不够优秀啊， 就是长得不好看。哎，可是这又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嗯，自己觉得自己挺好，就挺好的。就是刚才我们还是说了，不是你不够优秀，不是你这个了那个了，是因为那个对的人还没有出现。你们两个还不够合拍。 哎，其实我一直这样认为啊，就是说遇见什么人呢，我们不能够决定。 嗯， 哎，这句话没错吧？对吧？但是爱上什么人，离开什么人，是自己完全可以做主的。 啊 啊， 那当然了。 所以呢，我就始终信奉一句话啊，叫做你是谁，便会爱上谁；你是谁呢，便会吸引谁。 你是在这里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好人的感觉吗？ 对对对，因为你会。嗯，只有首先把自己做好了之后，才能吸引同样的人。 嚯， 对啊， 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呗。 对啊 ，day day up，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那个，你知道，就这时候学生党们就在听说， 哎呦， 啥了这俩？ 不错哦， 这英语水平还不如我同班同学呢。 不错哦。 嗯。 好了， 哥哥姐姐们在搞笑了。其实我们的英文水平，那怎么也得过了一级二级了，是不 是？ 是 吗？ 开个玩笑，不要当真啊！ 最普通的四级都没有过，然后过了一级二级，那是什么水平？ 一级二级也不错了，至少二十多个英文字母怎么也认识了？ 是吗？不是七八个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原因，是吗？ 哎，太惨了！ 因为英语只有一级和二级， 太惨了，没有学好英语哈。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啊，英文不错的 哎， 何志祥和小 S 为我们带来这首很经典的《恋爱达人》，希望通过这首歌大家能够找到另外一半喽。 哦了， 有请他们。 是你轻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你拧动了心手，你就是英雄，不要再犹豫，我们玩个游戏，叫 LOVE。给你一分钟，我还不心动，你就是美中，装再酷一切都没有用。Baby， 你不会懂。 喜欢你哦。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很多人说在喝酒的时候都希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叫做千杯不醉。 哦， 哎， 啊， 这个事儿有戏。 告了他啊， 这事儿有戏了， 有了。 对，最近在某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呢，他在白酒里面就加入一个特定的可食用物质啊，喝下去之后呢，胃里面就会形成一种凝胶，大部分的乙醇就被固定，减少进入血液的乙醇量，这样就会达到千杯不醉的一种效果。 那真的很不错。 嗯， 来吧，咱们俩先试试。 哎， 干了这杯， 去试试。我觉得来一壶吧。 来一壶，来一盆吧， 是吗？ 对， 真的要拍那种四金哥， 对，对着喝， 四金哥、五金哥、六金哥的那种哈， 看谁先躺下，好吧？ 对， 大家给我们做个见证哈，一起喝起来。 对，但是喝多了其实也不是很好，它只是把一个胃里面形成一个固定的黏膜，之后那乙醇不会被进入血液里面，但是还在胃里面啊，它毕竟是还有酒精。 你以为我们真的按盆喝吗？ 那是什么？按盆喝？ 就是可能它会不像平时，比如说平时一杯的量啊，这个喝两杯会好一点， 就 OK 是吧？ 嗯，像我们这种平时一盆的量就能喝两盆， 不是一桶吗？ 啊，一箱， 桶装的哈。 来，那车开过来，我们这后边这集装箱。 哎，别这样说出去，人家真以为哇这么能喝啊？ 没有，我是一杯倒。 哦， 一般能喝的人都说自己一杯倒。 哦，原来是套路， 啊、 太 套路了，我真的是一杯倒。 太能喝了，不相信了，我已经不信你了，好吗？ 好了，反正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信。 好，听音乐，我去，我拿酒喝。 一会儿就看不了，这里是我也不太清楚，先挂了啊，你们先挂了吧， 先喝。 大家先挂了啊，我俩去喝去了，一大早先喝醒醒盹儿。 嗯，因为这酒啊，可以增进这种。 朋友之间的友谊，兄弟之间的情谊。 对，的确哈。 是，有请任贤齐兄弟。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 T 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王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买走，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叫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游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 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春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斩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碌卡，要保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碌。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嘿，我是 Sherry。这时候呢就到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开始反打电话抽取幸运听众了哈。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谁能够摆脱单身。Hello 台长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Hello 你好。 推销电话了。亲，办卡不？ 我没想到会是我。 哦，感觉很幸运。 我正听着网歌了。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选你吗？ 因为我发的照片是吗？ 对，因为你儿子二年级就谈恋爱了。我们想问你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秘籍啊？ 我也不知道。早上我送他上学，然后买早点之后，他说：“爸爸，你先走吧。”然后、有两个同学，然后我就没走，我就把车停在边上，我就看着，看着就有两个同学陪着一块儿买早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正好你们早上我每天都给你们接，完早上看到你们那个发这个，然后就把拍张照片发过去。 哦，我看了一下照片哈，是两个同学，是都女孩是吗？ 对，双胞胎。 哇， 那看来我们应该给您儿子打电话啊，问问他， 向他请教一下。 对啊，小朋友，你是为什么这么优秀？现在这个女生在身边啊。 他每天，我们每天早上送他上学，然后都听那个 MyFM 1005，他然后。他现在都会每天一上车都会说这 MyFM 1005，每天都说、 是因为总听我们节目所以摆脱单身了。 那他今天没有去听我们这个话题啊。 小朋友说我才没有这个困扰嘞。 哦，对，他可能觉得哎呀，那个我得提前下车了，我不想听这个话题，没意思。 对 我来说 好幼稚哦、 啊、 真的什么优秀不优秀。这都不是问题，是吗？ 我今天回去，今天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得跟他说今天接到你们电话。 嗯，好，好的，好的。 然后也让我们去向您儿子讨教一下。 肯定长得很帅。 对，主要是非常可爱，讨小女生喜欢。 对， 嗯。 哎呀，所以我们一直单身的原因，是因为到哪个年龄段都不太吃香啊。好了啊、不知道您的儿子喜欢郝云吗？ 他挺喜欢唱歌的， 挺 喜欢 唱歌 啊。 哦，那刚好刚好元旦的时候呢，就带上您的儿子，然后一起去看演唱会，好不好？ 嗯， 好的，好的，谢谢。 好，就在1月1号哦，我们等着你。 嗯，好的，好的。 啊，感谢你的参与，也谢谢您的儿子啊，如此可爱的儿子。 好的， 谢 谢 您的支持，谢谢。 嗯，好，再见。 好，再 见。 哎呦，回去问问这。为什么呀？今儿那两个小女生是谁？说出来。 其实我就发现啊，小孩一点都不能把她当成小孩去看。 可不， 人家其实自己有心事， 可有心事了，直接说爸爸你先走吧、 啊、 不用等我了、 啊、对， 当然当爸爸的也不是、啊、也是特别了解自己的儿子， 我得潜伏在 这 里，这 小子哈可以啊， 我觉得他的爸爸应该是像他就是这个年龄的时候、嗯、可能也会、 嗯、 就比较招女孩子喜欢， 嗯 嗯，你听他就是跟我们电话聊天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活泼， 哎对， 然后不是不能是活泼哈、嗯、就是很开朗的性格， 性格决定一切哈， 对， 还是有一个好的性格然后就招女孩喜欢呢， 对， 嗯， 从小肯定没少叫儿子 是吗， 今儿穿帅点儿是不是， 来走之前给你打上发蜡啊，喷上发胶，好帅点帅气走，好， 对，今天呢、嗯、我们也是特别开心哈，送给他和他的儿子这个演唱会的票， 嗯， 然后呢可以在1月1号的时候和云总去比一下帅了哈， 哦也非常感谢微博手机提供的与郝云演唱会门票 ，vivo X9 照亮你的美， 开心自拍啊！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单身久了、嗯，然后会觉得是不是一直单身下去了呢？不会失去了爱的能力。 嗯、 可是当你遇到了那个爱的人的话，你就会觉得哇，瞬间这个全世界都不一样了， 是吗？ 嗯。于是有一首歌唱得好，爱上了就不得了。 哦呦， 有请王心凌。 心的渴望，好音乐的力量势不可挡。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 哦，我是 Avery。 是的，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车友俱乐部点名时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名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 动感的歌曲吗？ 哦，你什么时候开始念？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今天自带配音啊。 对 ，OK， 我们开始车友会俱乐部的成员开始点名了，看一下哦，恭喜傻袍子啊，恭喜 Seven， 哎，还有斐斐斐斐斐，还有大香香、黄秀丽、半日闲、唯美，恭喜你们。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懒齐刘海的妹子习惯就好，可卡米陈苏先生，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嗯， 我是一个幺蛾子， 呵呵， 夏洛特快乐动一族 Mr. 刘，还有毛毛，有很多哈。我们今天就点到这里，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来报道。 其实想说一句啊，每天看到很多熟悉的一些听众， 嗯， 内心都特别的感动哈，不管是刮风下雨哈，都能够点到他们。 风雨无阻。是，那么我们也会风雨无阻的持续为大家送上 好音乐， 还有好礼品。 哎， 接下来我们依旧会为大家送上由 vivo 智能手机为大家带来的好音演唱会门票两张。 嗯， 马上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 冰 冰 有 礼，够胆你就来。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大山腰，再没烦恼把我担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就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你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言再明了，你什么都明了，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语言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黑白渐渐移动，身体在我前后左右，你永远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 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全身心不心跳，在我的地狱并不变了，像他这样一夜在云霄，有什么大不了，是我们面前，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赞激着你， FM 100.5，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李安卓拉张韶涵。 My FM， 大刘，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 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 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9个坏，还有1个人爱。 什么礼？ 购物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 彬彬有礼， 我是一彬， 我是 Harry 啊。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彬彬有礼环节， 一听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送礼， 可不？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上是由 vivo 智能手机为大家带来的好 音 演唱会门票2张。 哎，没错。 哦，说到云总，他可能比较爱吃，一看长相就爱吃， 是吗？ 嗯， 那哪天？跟他聊一聊啊， 就是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呢，可能会最后，有 会抽选一个幸运听众， 可以跟他吃，你可以看他爱不爱吃， 你可以问他哈， 对，可以一起吃一顿饭，然后大家就会想，真的哦， 真的呀， 太好了。所以下面呢，我们要有一个互动环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看好多人都好熟悉套路的，现在马上就先不管答案是什么，我先把我电话留下。你的最好呢一起留下，就你的电话啊，还有你的身份证的后四位，以便我们一会儿呢能够第一时间看到你的信息哈。我们要来出一道题。 好 啊，这个题呢是一个一个人就是唱的那种一胖毁所有 哦， 里面呢当然就会有很多吃的，一定要忌口。 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啊。 于是呢这些吃的你一定要好好关注了哈。 哇， 一会儿我会出题的，对，我已经剧透成这样了，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认真听了，是不是？ 嗯， 好，我们现在就来出题了啊。 再见我的饭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馒头还有辣的菜，再见我的饺子味道很厉害，再见那个肥胖有你的身材，再见我的街头四川麻辣串，再见街道对面新疆烤肉串， No I wanna say hello。好 ，Hello Hello Hello， 重要的不是 Hello Hello， 而是前面的那些吃的。我知道有很多这些那些哈，但是呢，就为给大家降低难度，赶紧把好运的票送给大家。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于是呢，我们就问个简单的吧。 是什么？ 刚才出现了大概6到7种饭，可是我们只问你记得哪两种 吃的是吗？ 对， 就关于吃的，那很简单啊。 我好饿呀！ 我现在就能说几个。 就你把答案直接告大家好了。 哦哦，不行不行，对，就算瞎蒙我也能蒙出来啊。 对啊， 是啊。 比如说大家都叫我什么斌来着？什么斌？ 哦，不能说， 特别爱吃的， 这时候不能说哈。 对，我的忠实粉马上抓，你看，瞬间好多人，我知道，一斌叫做什么什么。 开始，大家抓紧时间哈，这时候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抽取幸运听众啊。 嗯，好的，希望幸运的人会是你。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欣赏好音乐，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来自陈浩民《爱海涛涛》。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10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去努力，鼓起勇气，放弃你。总是不争气，没有这么快学会安静。就连眼泪 时刻在提醒，根本无法放得下你。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排山倒海来袭。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和海角，躲在别人的怀抱。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不重要，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会让你烦恼。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傻傻流着眼泪，默默地祈祷，希望你过得好。不轻易放弃你，总是不曾有这么快学会你。眼泪时刻在提，根本无法放得下你。漆黑的夜晚，到了我排山倒海。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逃到天涯和海角，我的怀抱。你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让我知道。说得很好，什么都已不，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烦恼。我每一夜知不知道，傻傻流着我的祈祷，希望你好。总有一天明了，爱如海是天巨涛，我会最的力量让知道。一定是我不够好，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躲在别人的怀抱。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谁不重要，我不会故意的，不会让你烦恼。我每夜不管你知不知道，流着眼泪默默地祈祷你过得好。 有时候调皮， 还记得那张影的烟火， 有时候性感，有时候疯狂，有时候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一艘船沉入底，一个人沉迷，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竟是他最后一句。他一辆车消失天，他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满心抛弃银河的夜里，告别我自己，因我不知道，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你不知道这 情结局，在美的银河坠落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已梦境，因为你知道，你也不知道，失去了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坠地，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离去，那声再见是他最后一句。当车消失起，当一个人等你，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得竟是结局。 上节目了。你说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 好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副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奇葩的彬彬有礼， 就在你就来。各位你就来，这里是 FM 100.5 冰冰，我是一冰。 哎，我是 Jerry。 我们今天答出的这个题是关于吃的。 嗯， 本来我俩已经不行了，在互动完了以后差说这个话口了。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答案啊。刚才问的这里边都出现了什么吃的，这就好了。我们大家先忍一忍饿好吧，口水擦一擦啊。我们来听听了啊。噔噔噔， 再见我的饭， 馒头， 还有辣味 菜， 再见我的 饺子，面条和面片， 再见那个肥胖，有你的身材， 四川麻辣串，新疆烤肉串。Hello。 我觉得可以停住了哈，不说了好吗？ 口水都要流到话筒上了。 哈喇子。 新疆烤肉串、面片，这些那些的、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答对了吧？ 可不， 嗯， 沾吃的大家基本上都 听得特别清楚。 好，我们大起来看一下今天幸运听众会是谁？ 哦， 好云在向你招手哦。 云总向你招手。 云总说：“造起来， 造起来！”好， 我们的今天呢，这位幸运听众名叫陈， 哇，恭喜你！ 哎，现在回复我们啊，在九点之前，每天早上前，我们的所有的中奖听众一定要赶紧过星期一，这样呢，你的中奖记录才能被录取到我们的电脑上。再次感谢微博能手机为我们送上的好运演唱会门票，谢谢。今天早上我们会送出四张票，明天我们继续，每天都要送四张。 哈 哈，欢迎收听 MyFame 100.5音乐快速路，戴佩妮，小小，哎，小小佩妮。到底是谁唱的谁？ 戴佩妮。 哎呦，来听一听吗？ 身体闭上 听的歌曲来自戴佩妮小小、嗯、啊，我们也是开小小的玩笑哈、啊， 小小戴佩妮，戴佩妮小这个意思了 哦。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 我是一斌。 嗯 嗯，最近呢有一个可能， 其实听着挺难受的。 大家其实我们的青春好像就吴亦群 吴克群 然后周杰伦、俊杰他们的好音乐当中度过的、 是的， 但是呢熟悉他的听众都知道哈，从五月份的开始就常常出现耳鸣的状况， 哎呀， 当时就没有在意，然后就后来越来越严重，听不到高音低音啊、而且像我们这种对话他就会听到就像机器人的声音一样，就是单频， 天哪、 最近呢可能比较严重，到医院去检查了才发现是突发性的声。 嗯， 他的左耳呢已经严重受损了，听到下降到了60%左右，耳鸣就是很难去恢复了。 讲一个音乐人他的耳朵失聪了，就是以前贝多芬他去弹琴自己的耳朵失聪那种感觉一样痛苦。 嗯，而且吴克群就是一直不管是大师王还是那些音乐、就是让我们觉得他快乐、 啊、真的 很浪漫快乐，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一个人。嗯，可能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打击，但是对于他真的是这个事儿，挺恐怖的。 确实、虽然他表面上回复说很乐观的去接受面对啊，但是我觉得他内心也是很难过这痛苦的难关的哈。 是，那其实医生确诊说为什么他会患上这个突性的失聪呢、是因为他就是最近这一年啊一直有电影啊新专辑啊还有自己的潮些副业，工作压力非常大，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就会导致生， 但是很遗憾音乐奇才啊。 嗯， 那同样也是希望大家在平时工作生活当中自己不要压力太大、 对 身体是造成不好的影响。 是，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了，是不是？虽然说这个吴克群他的这个耳点点问题，但我相信还是能够好的放松心情啦，对不对？ 是 好好好给自己下，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了把我们好的祝福化作音乐，我们将在今天我们的音乐快速录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吴克群、里面呢其实讲了他很多的心声还有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些追求， 这样也很特别的一首歌哈。 是的，那吴克群演唱的吴克群过后呢，我是一斌唱不了什么歌，但是我想说快速录就是我的名字，可是现在呢已经点了，我们该下班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要交给董真为你带来 Music Pretty。 一斌我 是不是音乐快速录， 是音乐快速录。 好，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中信旅游推出一加一团啦，专为家庭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里价格惊喜。 一加一团特别推荐优质公务舱系列，给家人升级的享。 澳洲假期一人只要19,800元全家旅行，就选 一加一团。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者5817-3398-581。 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食材本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呐、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制， 健康 大快朵颐，手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9038888。 smart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美。飞鱼，你家人最爱的。 说起歌手的名字，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熟悉，但提及郭顶参与创作制作的音乐作品，相信大家就耳熟了。薛之谦的牌，周笔畅的密友，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叶一茜的一撇落花。为出生于音乐世家的全方位创作人，从环球音乐的郭顶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时隔七年的再度发声，郭顶的全新集《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首播主打《凄美地》，不仅获得了乐迷们的好评如潮，还获得了全球七大华语电台的联合。整张专辑通过诗歌式的歌词和即兴的旋律，演绎出一个自然而完整音乐故事。郭顶表示，他希望通过自己音乐鼓励大家，即使你的想象之地可及，也要为你自己奋力而为。 其实音乐人的特点都很不一样，那其实我很希望先把自己这个份去顾好，然后把自己这个部分更加的更上一层楼了，就是更成熟一些，更严谨。 理性成熟的郭顶此次通过新专辑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即将返程的飞行器，你期待它带回什么故事呢？此刻你有答案吗？